世界对话，助自我认同。鼓声敲响起，看似在召集每个世上人，放弃了界线，爱换爱是个美梦。迷阵， 开下声咁啊，咦哟，同 Remy 发 show 又得，你嘅身轻轻咁摇摆下，作一个少少嘅伸展，然之后咧就可以开始啲动作大少少。每一日做下呢个运动之前要有一个即系 warm up 啦，一个热身啦，然之后再做下运动，加加埋埋你每一日有即系平均30分钟，平均啫，起码。可以的话就做多啲咁样啊，呢个都系每一个星期三嘅时候，或者系间歇嘅星期三嘅时候咧，雷博士咧都会提点大家噶。多数运动亦都要俾自己好好嘅营养，平均嘅营养，好好嘅保护爱护自己一啲养生之道咧，就系我哋生活基本嘅条件。每一日咧起身擘大眼嘅时候，嗯，都觉得系精神奕奕嘅。有时你会觉得攰，系腰酸背痛啊，哎呀，即系手都痹啊咁。可能啦，你成晚个瞓嘅姿势咧冇乜点喐动啊，又或者系瞓得多嘅时候咧都会腰骨痛噶。其实好多嘢咧都系适可而止就够噶啦，唔系多就得嘅。凡事都系噶吓，喺人耳边讲说话亦都系适可而止。譬如有时一啲嘅劝导嘅时候咧，样样咧都系啱啱好就够噶啦，多嘅时候就会觉得啰嗦。早晨啊，时间5:13。 记得细个嘅时候，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哋好开心。 同台赠你对手心连戏，浪漫台上另一片天地。 前面动作会看得心中都欢喜，一点一丝未忘记。台前亦吻我更加入戏，远影台下也感觉滋味。红颜遇上戏中关心他的知己，短短一生亦完美。 电视剧《刀马旦》的主题曲，是 Vivian 周慧敏的《红颜知己》。早晨时间5:18，今天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的几天覆盖华南，但是该区亦有骤雨，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多骤雨，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本周中后期为菲律宾以东海域至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温度33度，稍后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天气炎热。酷热天气警告是发出了。 而家温度28度，湿度85%。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啊。北京一夜，陈星、刘佳慧。 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男儿， 连做两首歌都有啲好似京剧嘅味道嘅主题嘅歌曲啊。周慧敏来自刀马旦嘅《红颜知己》之后，而我哋刚刚听嘅咧，来自陈星同埋刘佳慧嘅《北京一夜》。歌曲引子佢个编排好似带领我哋去准备去追望一啲嘢咁吓，去发掘一啲嘢咁。意境好似唔错，不过内容都系一啲情深嘅话题。 前路有多远？更远，我甘倦。回望已很远。更觉心酸， 情深别再提， 留下了一串冷冷回忆会抹完，情像转一圈之后留恨怨。 林子祥， 让我说笑对月儿，渡过每晚失落时，助我输出心中翻飞的恨意。若说真心的一刻，一生也不变，谁赠我今天孤寂和恨怨？忘掉了一切，世界更美丽，忘掉了一切，感觉光辉，难伴我一世以往。情深再别提，宁愿更孤单，不用谁代替。

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大江大河，每晚8:3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大部分朋友可能都有呢个假期嘅休息，一日好，两日好，然之后咧系透足精神咧，咁又展开另一个星期嘅开始嘅工作啦。今日系一个礼拜嘅开始，翻学啊，翻工都系啦，星期一，今日系9月6日啊，农历系7月30日。在假期里面有啲咩做呢？慢慢習慣咗，而家戴住口罩出街，咁嗰啲如常嘅活动可能逐渐逐渐都，其实系生活都系依然系要继续啊，同屋企人一起出下街，饮下茶，去下一啲活动，同小朋友仔去下啲开心嘅欢乐嘅一啲嘅地方啊，儿童嘅天地，又或者系咧，其实喺政府咧都属下好多啲嘅场馆咧，都系适宜带啲小朋友咧去玩下呢啲，真系我哋嘅福利嚟嘅，或者系呢啲设施都为我哋啲小朋友而设啦，例如科学馆啊、太空馆嗰啲咧，都可以系一个有娱乐嘅地方，又可以学习嘅地方。咁喺科學館咧，都好多啲即係特別嘅一啲嘅設計咧，大人見到咧都可能會係覺得好有趣有新鮮，想去發掘。小朋友更加會啦嚇。咁花喺一個遊戲裏邊咧，令佢哋去學習嗰樣嘢咧，就會冇咁複雜啊。乜嘢都係用一個遊戲中嘅學習去練，去令佢哋認識嗰啲嘢咧，係一個好好嘅打底嘅方法。咁相對亦都係父母同子女去即係大家相處嘅時候咧。都唔系会扮起一啲好严肃嘅面孔，好恶啊嗰啲恶咧就唔等于一定对方听话，当然可能会因人而异啦。有啲咧就要系受软唔受硬，有啲咧就系受硬啊咁嗰种。所以即系要睇唔同嘅情况咧，去同小朋友嘅相处，同大人都系啦。知道嗰个人嘅性格系咁咧，有啲嘢咧就要同佢系磨合得嚟啊。希望其实想件事成功不等于迁就对方，但是如果你将那件事做得好一点的时候，你想件事顺利进行又会好很多。所以人生很多东西充满奇妙，充满挑战，每一天你都会面对很多的问题，一一给你去拆解。正如这个奥运的比赛，对于一些运动健儿参赛者都一一拆解。忠告一段落啦，我讲紧残奥啊，寻日都有咗闭幕礼啦。 落叶一片一片，如紫荆花上布，悠悠绿草远看落霞，春天一到，陪来处处见新面，那美态就像我的家。蝴蝶吗？知否紫荆花早已经发嫩芽？蝴蝶吗？请天天飞我家。落叶一片一片，共舞于朝阳下。 陈美玲的《紫荆花》，早晨，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啊！今日系九月六号，农历系七月三十日。咁听日咧就踏入八月份嘅开始啦。踏入八月咧就系月圆花好嘅时候，就有呢个中秋佳节。可能未到中秋咧，屋企啲月饼都食咗好多，系咪啊？食极都唔够咁样，系嘛？即系系食食落去咧，真系几滋味。即系如果你中意食月饼嗰啲，初初切少少食下食下，都好滋味。我唔觉唔觉，我食咗个迷你，跟住呢个又食多啲咁啊，食咗个大嘅月饼。不过事后其实都真系几滞嘅，咁所以咧就配翻我哋咧中国一啲嘅清茶吓，你冲茶叶或者系茶包咧。都飲落去咧，其實嗰個感覺咧都令到自己舒服嘅，好似都有一種消滯嘅感覺噶嚇。呢個係一個最佳嘅配搭。中秋嘅佳節咧就會喺新歷嘅22號，嗰個係翌日嚟嘅，正日咧就係21中秋佳節，就係農曆8月15，大概係兩個禮拜到啦嚇。今日咧就係6號啊嘛嚇。而家時間咧就5:44嘅。今日方面咧天氣咧就係大致天晴啊，日間酷熱，最高温度大概33度。稍後雲量增多，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東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本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啊。现时室外温28度，天文台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啊！日本举行了这个奥运盛事，包括埋残奥之后，都要唞一唞啦嗬。 拳咲くあの柿田国の秋田国の春、季節が都会ではわからないだろうと届いたお袋の小さな包み、あのふるさとへ帰ろうかな、帰ろうかな。丸木橋、から松の根が吹く北国の秋田国の春、好きだとお互いに言い出せないまま。どうしてる？あのふるさとへ帰ろうかな、帰ろうかな。わらべ歌聞こえる北国の秋田国の春、兄貴も親父にで無口な二人がたまには

需再惊惧风雨侵。同风化初起上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动摇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人，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呢啲季节咧，有啲时候咧又仲系好似热到不得了吓，冷气咧都仲有开嘅。但系有啲时候咧，你又会有觉得啲凉意，就系、是、当如果喺半夜落雨嘅时候咧，就更加好啦。好似即系已经降咗呢个温度咧，你就会觉得咧就太阳照射落嚟都冇咁猛烈啊。但系睇翻今日天气咧，就最高有33度，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咁所以咧，呢啲就系我哋成日都讲争秋夺暑嘅嗰个情况啦，吓。所以在不同的这个气温之下呢，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和你身边的亲人。 看残红乱舞，烟花底初到逢，难禁垂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何自控，悲哀到一样。相送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怀里情人在意，相爱偏不能容，情人忍痛， 之前的首就是小凤姐的《风的季节》，这一首改自原唱崔萍的《今宵多珍重》，陈百强。气温现在是28度，今天最高有33度。

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啊！一擘大眼起身咧，就可能第一时间就开住收音机，跟住咧就做你嘅嘢，尽量就系去呢个赶住嘅时间嘅情况之下完成，然之后嗱嗱声出门口翻工啊、翻学啊咁样系嘛？通常都系咁嘅，朝头早急急脚，然之后就好嘈地，喂，快啲起身啊，够钟啦，啊，出嚟食嘢啦，等等之类啊。时间而家咧就系六点零九分嘅，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温度33度，稍后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听日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酷热嘅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嘅，接近六点两个字啦，开始我哋呢个环节。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踏入九月份啦，这个开学的日子啊，咁呢个月份咧，同我拍档做星期一节目嘅咧，仍然都是八月份的阿 Dan 叶君尧、哦。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咁啊，我哋呢一个星期一的特色咧，就是叶君尧同钟志光两个卡啦卡啦咁讲噶嘛。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呢一排钟志光咧真系相当之忙啊。早排一啲运动嘅节目啦，另外佢话开戏啊，都好多戏拍啊。咁所以咧就请阿 Dan 咧，你就系走马上任。待住佢先、 啊。我都做運動，不過係個嘴運動係啦。 係咁噏嘢，係咁噏嘢係嘛？好啦，咁啊嗱，即係交代翻就係、呢個九月份咧，仍然都係阿 Dan 同大家一齊嘅。咁喺呢個開學嘅日子咯，踏入九月開學，咁呢一集阿 Dan 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咧？ 玩嘢啦！ 玩嘢？ 冇錯，九月開學嗱，學生咧將會面對各種挑戰啦。適量而有益的娱乐呢，俾个脑暂时放松一下，上堂听书或者返屋企温习做功课呢，一切呢都容易啲吸收嘅。 咁係。咁你想介绍啲咩娱乐呢？唔係讲打机呀嘛。 梗係唔係啦，手机俗称为电子奶嘴呀嘛。好多父母自己都沉迷，亦都唔想子女沉迷嘅。我反而呢要介绍一样好传统但係好流行嘅玩具。不论岁半小朋友或是大人都会鍾意玩，因为呢种玩具呢可以锻炼个脑袋嘅。 点样锻炼脑袋呢？ 一拆开个盒，你只会见到一包包唔同大细、唔同颜色、唔同形状嘅积木，你要呢自己逐粒逐粒砌呢件玩具呢先可以完成嘅。玩嘅过程呢就係不断创造，不断有考验，完成咗之后呢就好有成功感嘅。小朋友呢可以用嚟玩啦，大人呢就可以摆喺屋企咁欣赏一下嘅。 话讲到呢度呢，相信大家都知道阿 Dan 讲嘅玩具系乜嘢啦，都已经呼之欲出啦。唔通就系嗰个 L 字头嘅丹麦积木玩具？ 冇错啦，我要介绍呢个积木品牌嘅典故啊，从佢嘅业务高低起伏呢同埋产品嘅设计改良呢睇到一啲人生哲理。 咁犀利。这个品牌真是家传户晓了。 我想他们的创办的历程都一定不简单。 简直是 EPIC,EPIC, 英文呢即是解作呢西方所讲的史诗式几匹布那么长。首先很多香港人都知道丹麦的首都是叫什么名字的。 哥本哈根嘛。 是啦，很多人都听过，但是丹麦呢又有另一个城市呢很出名的叫做 Billund。那里人口不多，我想很多新界地方的小围村的人口都跟他差不多。 是吗？ 只有6000多而已。 哦，真的很少的。 是啊，那疫症爆发之前每年吸引超过150万名旅客慕名而来的。 哦，那不通就是因为这间积木厂？ 大部分这个品牌的积木都是来自这间工厂的。那每年制造190亿粒积木啊，有不同形状、颜色、体积，塑造不同组合。咁啊，除咗呢间主要嘅工厂咧，系位于丹麦啦，其他工厂佢哋都有嘅。喺全球咧有4间，分别喺捷克、匈牙利、中国同埋墨西哥嘅。 哇，怪之得佢哋嘅积木嘅总产量咁惊人啦！ 哇，一毫子一粒都唔掂啊！ 系啊， 一年咧佢哋生产咧900亿粒积木。而微型玩具车胎一年都生产7亿条。 哇，又是天文数字。 这个积木玩具的发源地是丹麦，其实是英文所称的 Scandinavia, 北欧三国之一。 即是挪威、瑞典、芬兰。 这三个国家都有很长的冬天和很短的夏天。北欧三国之中最小是丹麦。而三个国家同样实行君主立宪和议会制度，即是他们有皇帝又或者女王，但是没有实际权力的。通过任何法律都要经过议会内的民选议员，政府元首就是首相。而三个国家的国民可以在三个国家之间自由出入的。 哇，这样旅行都很方便。 不单止旅行，还有工作、定居甚至结婚。这个丹麦积木的品牌的创办人 Ole Kirk Christensen, 我简称他做奥尔。初时他离开自己的国家，走到去挪威做木工，娶了个挪威的女人，再返返嚟老家丹麦小城标伦，就开始佢呢盘生意啦。 咁奥尔嘅家庭背景系点嘅呢？会唔会喺童年嘅时候呢，其实佢都好多玩具玩啦吓？ 未必啦，嗱，佢喺1891年一个丹麦嘅小村庄出世，有10兄弟姊妹，佢排最细嘅，屋企冇乜钱，所以佢好细个已经学识用刀啊、木头啊，整啲玩具俾自己玩嘅。而佢其中一个哥哥就教佢斗木啊，成为一个木匠。 咁奥尔大个之后先至离开丹麦 啊？冇计啊，要搵食啊嘛。嗱，奥尔首先就去咗德国，然后再去挪威。1916年娶咗个老婆，就一齐翻丹麦啦，定居喺 Billund 呢个小村庄，开始佢嘅木工生意。 喂，所谓木工生意其实系指咩咧？吓？ 装修嗰度咧，好多旧木屋咧需要维修嘅，又要起新木屋。佢仲开咗一间商店，除咗售卖自家制嘅家私咧，仲整埋啲家庭用品，例如烫衫板啊、凳仔啊、木梯等等， 都几多元化吓。 嗱，多元化面对逆境咧有着数啊，因为识得变通啊嘛。 咁啊系。 嗱，1924年，奥尔同太太咧生咗3个仔。其中2个仔咧，有一日咧就喺屋企嘅木工场咧玩火啊，唔小心咧点着咗啲木碎，哇！成间家族店铺咧着晒火，仲牵连埋咧佢哋住嗰间屋啊，全部财产咧毁于一旦。 哇！真系惨啦，揾食同埋一家人所住嘅地方同时间冇晒，都系一个大打击。 但是奥尔呢冇气馁啊，仲立即起一间更大嘅铺头同埋木屋。1926年仲生多个小朋友添啊。 面对打击，一个人嘅意志有时真係可以令逆境呢都比较容易度过下。 又好景不常啦，1929年。 呢、這个年份有啲敏感喎。唔通系经济大萧条？ 系啊，嗱，直到咧1930年嘅中期啊，欧洲同埋美国嘅经济咧都未复原，好多人失业，积蓄咧都冇晒，连居住都成问题啊！ 咁奥尔嘅木工生意点啊？ 一落千丈，啲人咧冇多余钱买佢嘅木梯啊、家私啊、烫衫板， 一向雇用的员工全部都要遣散，剩下最小的仔阿 Godfrey 即阿高法呢就做他的左右手。咁当时他这个仔就只有12岁啦，虽然木制家具用品没人买，但是不知为什么丹麦的父母反而愿意花钱买奥尔制造的木鸭仔。 木鸭仔啊，唔知咪啲小朋友钟情于鸭鸭鸭咁咧？嗱，我哋细个嘅时候我有玩过啦，到而家啲小朋友都有玩，就系嗰只黄色嘅胶嘅鸭仔啊！ 我觉得咩动物唔紧要，最紧要个设计师设计得好啊！ 系咁呢个嘅木鸭仔又大概系点样噶吓？ 嗱，好得意嘅，佢有四个辘，咁咧前面咧有条绳，一拉住呢只鸭仔向前走咧。佢個嘴咧就不斷咁又開又閂咁噶啦，所以咧吸引到好多人走去買。咁啊，而最感人嘅就係咧喺咁艱苦嘅時刻啊，奧爾咧好有同情心，體恤一啲咧經濟能力冇咁好嘅父母咧，冇錢買呢只鴨仔玩具咧俾小朋友玩，唔緊要，奧爾咧願意唔收錢，可以以物換物啊，接受農作物例如菜啊、雞蛋啊，用嚟換咧呢只木鴨仔玩具嘅。 我聽落咧都幾感人喎。 嗱，有段小插曲嘅，奧爾同埋高法兩父子咧曾經咧有一個小摩擦。今日咧已经成为咧北欧三国嘅家传户晓故事啦。件事系咁嘅， 不论生意几差，奥尔强调佢生产嘅玩具一定系最高质素。有一次为咗减省成本，高法将木制嘅玩具鸭原本嘅三层油偷工，只系搽上两层。当奥尔知道咗高法咁样做，佢非常之失望。他命令高法拆开全部玩具鸭的包装，重新搽上多一层油。奥尔留下一句简单的名言，也都成为公司的格言。Only the best is good enough. 只有做到最好才足够。 高法就将这句格言刻在一块牌上，挂了在工厂，方便所有员工看到的。1934年，奥尔咧决定为佢呢盘玩具积木生意咧改个名，分别咧由两个单物字组成嘅 LEG 同埋另一个字啦 GODT 嘅英文咧译作 Play World， 即系广东话所讲嘅好玩啊。而咁啱咧拉丁文 LEGO 咧代表 I assemble， 我组合啊。咁呢个名咧真系天作之合啊！ 嗱，改咗一个咁好嘅品牌名，业务系咪真系有改善到先？ 有啊，嗱，开始有啲起色啦。之前遣散咗嘅员工咧可以翻翻嚟做，不过始终系中小企，只有十个员工。咁啊，为咗扩展业务啦，奥尔咧开始喺丹麦唔同城市同埋邻近嘅国家咧，向店铺推销佢嘅木制玩具啦。咁佢表达能力咧唔系咁好，但系咧佢冇放弃。 咁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佢哋有冇影响咧？ 当然有影响，不过咧好彩系正面嘅。1939年至到1945年期间咧。丹麥人咧好少出街，反而間接刺激咗咧佢嘅玩具銷路啊！ 咁搞笑！ 佢仲擴充埋佢嘅廠房啊！但係咧，好唔好彩 嚇？莫非又火燭？ 係啊！嗱，1942年主要嘅廠房咧又係燒通頂。 哇！咁有冇將奧爾打沉咧？ 梗係冇啦！嗱，佢又再重建廠房啦，甚至咧比之前嗰間咧更大。员工的数目呢仲去到40啊。四个仔呢一起落手落脚参与业务发展啦。玩具革命嚟到啦，就是木制玩具将会被淘汰。 哦，咁取而代之嘅就是塑胶。 塑胶呢平过木好多嘅，又轻啲，容易啲改变嘅形状啊，亦都可以加入唔同颜色。 咁制作嘅过程大概系点㗎？ 首先要倒嗰啲液态塑胶落一个模，经过一段好短嘅时间，嗰啲塑胶冷却啦就会成型，跟住就攞出嚟又整另一件，如此类推啦。 咁佢哋第一件嘅塑胶积木玩具系咩嚟嘅咧？ 一架积木做嘅拖拉机模型， 单单设计同埋制造个帽嘅机器啊，成本咧已经系一架真嘅拖拉机嘅三倍啦！ 哇，佢哋好有诚意啊！咁个销量系点先？ 非常好，但系奥尔咧同高法两父子咧发现咧，如果每件积木模型啊，例如拖拉车啊咁咧，都要花好多钱做研发咧。点样将有限嘅积木咧，发挥出无限嘅可能组合呢？ 系咯，件件组合要花咁多人力、物力同埋金钱去研发，就唔系办法嚟噶。 嗱，直到1958年啦，高法咧就发明咗最经典嘅一款积木2×4。 嗱，咁阿 Dan 咧，你就俾咗张相我睇，咁我见到咧呢一粒积木咧。其实我都见好多次啦，相信收音机好多朋友都见过，是一个长方体，上面呢就有8个圆圈，就方便其他不同形状体积的积木放上去的。 这个2×4积木呢，最犀利之处呢就是反转它，下面有3个窿窿，3个圆筒。 要来做什么的 呢？它就是要确保小朋友的手都足够力度装嵌和拆开这些积木的。 哇，好细心啊，想得。 是啊，1958年做的2×4积木和今时今日2021年所生产的2×4积木可以完全组合和分开的。 哇，好厉害啊，经过60年起码的都可以嵌回一起。 是啊，高法也都决定将一盒盒的两粒2×4积木当作 sample 寄给大商户。 是早期的时候寄是吗？ 是啦，1958年的。而这些 sample 今日成为收藏家的挚爱。去到1960年啦，又有坏事发生。 吓，咩事啊？今次唔通又系即系一不离二，二不离三，系火灾？ 系啊，好彩咧就冇烧通顶，但系之前木制玩具嘅草图啊，全部毁于一旦啦。公司咧早期历史嘅文字记载咧，全部冇晒。 哇！ 自此高法咧作出一个重要嘅商业决定。亦間接令佢哋成為咧全球最成功、賺錢最多嘅玩具生產商啊！佢又決定咧停產所有嘅木製積木啦。 哇！即係回望翻咧，當日睇咧就似係一件壞事，但係原來咧係日後成功嘅根基。呢、這個失敗乃成功之母咧，真係要不斷咁又失敗，不斷咁就會成功係咪？ 不斷去嘗試係嘛？ 係啦， 係啦。嗱，1962年啦，佢列出咧爸爸奧爾咧生前認同嘅生產積木嘅10項原則。 咁由我讀出嚟啦，好嗎？第一，無限可能，永遠玩唔完。不断可以创新。第二，男女都适合玩。第三，适合任何年纪。第四，全年都玩得。第五，健康和安全地玩。第六，可以长时间玩。第七，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第八，越多积木价值越高。第九，组合不断更新。第十，每个细节都保持高质素。 听完这个单物积木玩具的典故，相信大家从他们的发迹史，尤其如何面对挫折，会得到少少启发的。就正如香港的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所说，大家要坚持，不要那么易放弃。 这个单物积木玩具公司经历过3次火灾，不单止没有萎缩，还不断改革，尝试扩充业务，哇，真系非常之励志吓！强劲嘅意志原来系可以扭转局势噶。咁如果想知多啲呢一个丹麦积木嘅故事，阿 Dana 有啲咩方法可以提供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吓？ 嗱，正话我哋讲嘅大部分内容咧，又系来自一本儿童故事书嘅。英文简单又有好多插图，老少咸宜嘅。咁呢本书呢就叫做 What is 由 L 字嗰个品牌啦，有个问号嘅。咁香港嘅公共图书馆我 check 过啦，港九新界一共有14本，有108页嗰本就係㗎啦，咁提供外借嘅。咁如果大家係唔够厚嘅，想再深入少少呢，就例如睇下嗰啲积木嘅生产过程啊，又或者点样聘请啲积木嘅设计师呢，上网搵下呢个品牌嘅秘密世界的英文打入去，咁咧46分钟长嗰条片咧就系噶啦。 咁啊系啊，有埋画面咧就更加明白多啲嗬。好啦，嗱，古仔就讲完啦，啊，呢个系真实嘅古仔啊。咁

呢一宗车祸寻日下午两点半左右发生在安庆市太湖县牛真真境内，一架皮卡车翻车跌入山沟，当场造成11人死亡3人受伤，另外有一名的伤者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伤者正在救治，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发生之后，安徽省安庆市和太湖县立即开展现场救援、伤者救治和善后处置等的工作，事故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9月6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东京残奥运动会结束，港队拿到两银三铜五面奖牌，多位港队代表都希望借今次电视首次转播残奥，鼓励其他残疾人士不要躲起努力追梦。不过有学者指，政府虽然拿到转播权，关注度增加了，但几个商营的电视台播放时数不足，又指港队今年成绩不及对上几届，显示残奥运动员青黄不接，政府又需要做多些功夫。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警方国安处早前指称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提交成员和财务等的资料，支联会昨日表明不会提交，亦都否认是外国代理人。支联会在今个月底亦都会开特别会员大会表决解散议案。保安局就警告有团体公然拒绝警方要求，是促请悬崖勒马。特写环节会同大家跟进。 国务院早前向内地教育界发出双减政策，即是减少功课量和限制补习社的方式和时间，减少学生压力。学生普遍欢迎，但有家长就担心子女的成绩，补习社就说要转